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晚嘅题目咧相当温和嘅，就系床头打交床尾和。咁啊，同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当然系同一啲男女之间啊嘅事情有关系啦。 儿女私情 系啊，即系、就是、不谈国事，只谈儿女私情啊。今晚啊， 好啊好啊好啊。 咁咧就同我讲，我哋一齐讲咧，就有乐言啦、远行啦、小毛同埋我之外咧。咁啊，仲有咧就係一上過嚟好多次嘅，都係老友記啊 ，Michael 吳海傑咁啊，同 歡迎 你好， 歡迎 Michael 啊， 因為 Michael 即係就是法律嘅研究者啦，咁啊廣大法律研究者，咁其實都好熟悉嘅，大家都做咗好多次，咁就仔細嘅介紹咧就唔做啦。咁但係今次咧同我哋帶上嚟分享咗好一啲好有趣嘅同呢個男女之間啊點樣去結婚啊點樣去揾男老公啊，即、就、係、是、之間嘅男女之間嘅有趣嘅事情，咁啊同大家分享。 Michael 今日唔係嚟講法律，我以為係講法律，原來 Michael 係嚟講女人。 都讲男人，点样 拣老公拣老婆 ？O K， 点 样拣老公拣老婆？ 咁其实都系同法律有少少关系嘅，因为我即系本身一段时间都有研究，即系近代中国或者民国或者甚至乎香港二十世纪嘅婚姻法律嘅一个改变或者家庭法律的改变。咁但系家庭婚姻啊，当然涉及男女啦。咁而家当中慢慢研究嘅时候，其实即系法律都会俾性别观念影响。咁而性别观念亦都影响法律。咁所以慢慢就扩大研究一下，究竟男女之间啊婚姻关系啊嘅历史系点样？ 系啊，我即系大家都即系见过 Michael 好多次啦，同 Michael 咧太太咁倾嘅。我仲记得咧，我当时小朋友好细啦，咁都同阿 Michael 太太倾好多教学，即系点样去教小朋友啊，好多嘅一啲事。咁啊，成日都佢喺度讲话，诶，即系女人谂嘢唔系咁嘅，我哋咁谂噶嘛，系咪啊？即系我哋依家咁样嘅，应该系咁。咁啊，佢仲比我更加强硬啲啊，觉得。咁啊，点解我咁讲咧？就系话背后就系、是、其实那个选择伴侣啊。我哋四男一女啦，但選擇伴侶唔係淨係男人嘅事嚟嘅，即係佢除咗係一個男人嗰啲，我要點樣揀一個老婆，一個伴侶之外，其實女人喺呢個選擇裏面咧，都係好重要一部分，同埋其實某程度上咧，可能佢哋嘅主導大局仲緊要都唔定，咁所以呢一部分嘅嘢咧，喺歷史上咧又好似冇乜地人咧好關注或者係好提，咁所以今日 Michael 講嘅嘢同呢個有啲關係啦。 係有啲關係，因為咧我就慢慢就研究嘅，究竟從女性嘅角度點樣去擇偶呢？咁佢點樣擇偶嘅方法，點樣影響翻男性點樣睇女性點樣擇偶呢？咁兩個嘅互動啊，其實係有啲即係有趣嘅，因為其實即係亦都坦白講，即係女性擇偶本身喺中國長期嘅歷史咧，其實本身唔係一個主導地位，因為本身喺帝國時期，即係始終結婚係兩個家庭嘅事啊嘛，家庭 父母。 系啦，父母嘅事，咁所以女人嘅主动性系好低嘅，咁但系咧，慢慢去到民国嘅时候，法律改变嘅时候咧，咁女人多有主动性。 咁呢个问题有趣喎，即系我哋睇翻成个帝国，你女性唔好话结婚啦，即系就算喺埋一齐真系唔开心啊，离婚佢都冇选择，但系反而男性就有七出之条去令到女性可以离开嗰个结咗婚嘅家庭啦。咁反而我想问就系话，去到民国嗰个婚姻最大嘅改变系咪一有临时宪法就开始有呢个咁样转变，令到啲女性？有機會去接觸所謂嘅戀愛結婚呢、這個咁，即係可以接受呢個 婚姻 係現代婚姻咁樣。 即係想就係咁樣想嘅，但係到最尾咧，其實過程都漫長嘅，即係由1112開始，一路去到要去到2930嘅時候，先可以慢慢改變。因為諗下，其實好多所謂嘅持份者嘛，而家好中意講持份者，係咪？咁有媒人，有家庭，有好多妻妾嘅男士，甚至乎好多政客都好多妻妾。咁你突然間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係嘛？咁啊互相自由戀愛，其實影響好多人嘅。咁所以嗰個法律嘅草擬同埋爭議過程都搞咗十幾年，去到3031年咧，即係所謂嘅民法親屬篇頒布嘅時候咧，女性先有法律上嘅主動權，話我可以自由戀愛，我可以揀自己伴侶。咁當然啦，呢個就係即係好多時初期局限於城市嘅，即係比較特別中產啲嘅婦女先有，始終嘅農村都會受到即係舊嘅禮教去制肘啦。咁 所以首先要搞清楚啊，即係我哋話傳統嘅婚姻咧。那個女人是沒有主導權的，咁連個男人都冇主導權， 冇錯，因為個主導權喺爸爸媽媽度， 父母之名媒妁之言。咁咧，第我哋好長時間咧，漫長咧，婚前見面咧都唔一定發生嘅，即係婚前兩個人都未必見過面，有啲係可能見過嘅，有啲係完全冇見過。不過代表啲咩咧？佢係一種宰制嘅婚姻。咁我哋之前有啲集數都有講過，其實經濟結合或者兩個家庭嘅經濟結合咧，先至係當時嘅婚姻嘅主要嘅部分。咁所以我哋講緊呢個現代婚姻意義咧，係將嗰個結婚 呢樣嘢由佢一個經濟嘅家族家庭嘅兩個家庭或者兩個家族嘅結合，演變成為一個兩個人之間啊建基於 whatever 啦，你話佢愛又好，話佢唔係愛又睇佢點睇啦，佢兩個人之間個人嘅結合，咁呢個咧可能要去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先至完成。 冇錯，咁呢個過程係長嘅，咁但都係同時間顯示慢慢慢慢咧，即係由成個即係宗族啊家庭嘅一件事咧，變成一個個人嘅一件事。咁所以咧，當時咧有好多雜誌會流行咧，即係刊登好多結婚相啊，就唔再係以前咁樣，以前嘅可能帝制時候結婚相就係、是、大锣大鼓成抽人喺條街度，咁慢慢慢慢開始流行咧就係、是、單獨個人。咁就顯示咧，呢個係個人嘅選擇啦。 誒，影結婚相我熟啊，呢排 係喎係喎，恭喜你喎、 啊！唔係通常我哋影結婚相，而家就當然其實就係一男一女影啦。所以民國時候係咪都係嗰陣時有一種咁樣嘅情況咧？ 冇錯，即係一男一女影唔單係指啦，仲係即係可能我可以睇下圖片啦、嗯，即係唔單止一男一女，仲係你見到呢、這個係大約係三十年代啦，即係喺上海一個好主流嘅女性雜誌叫婦女雜誌入面啦、嗯，就是、刊登嘅。咁除咗見到一男一女之外，仲有啲西化嘅、啊、即係著西式嘅婚紗或者係西服啊。但係同時間，如果大家留意到字咧，即係唔單止係話個人嘅選擇，仲會突出咧，即係大家都係一啲有中產、有教育程度嘅人去選擇咁樣去結婚嘅。譬如話男嘅佢就喺大學教書嘅、嗯，女嘅就係醫院工作，嗯、即係兩個都有個獨立平等有知識嘅一個形象顯示出嚟。嗯 嗯、所以其實你睇翻嗰陣時民國時期呢種雜誌咧，即係你睇嗰張相，其實展示咗一個咧係一個好美好嘅一個前途嚟、嗯。即係同你古代以前睇嗰種，即係好似你頭先講過話啲大鑼大鼓嗰種係十分之唔同。所以你見到嗰陣時喺民國時期好多啲雜誌上面呢一種咁嘅結婚相咧，係有一種印象做咗出嚟，就係好文明啦，好進步。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個問題就係、是、你會見到就有好多咧就係講開始講就係、是、到底點樣去揀。因為你一直以嚟其實有人安排噶嘛、嗯，但係到你自己揀嗰陣時候，你就開始出事啦。 婦女雜誌小無都熟啦、 嗯，就係上海摩登噶啦，係、商務印書館嘅，佢本來就係喺呢一個東方雜誌入邊嘅一個專欄啦，後來獨立咗出嚟。不過今日頭先聽大家咁講咧，特別阿 Michael 講咗嘅，嗰、那個婚姻嘅觀念。特別係去到民國，其實係一個好長嘅一個時代，嗯、即係你唔係話哦民國成立，然後突然間所有就即刻就摩登化啦，然後就變成一個好文明啊，好先進，係需要一啲時間。咁有啲人物可能都幾代表性，譬如好似蔡元培，嗯、即係蔡元培一生經歷過三段婚姻，嗯、即係第一段第一位夫人就係王超啦，咁佢就一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咁啊佢未見過佢，唔識嘅，係啊，真係結婚嗰日先見到。但佢都可以同佢有一段十幾年嘅婚姻，即係黃超最後係病逝啦。咁、第二位係呢個黃俊玉啊，係、啊，咁佢就真係比較係真係有一個自己嘅戀愛啦，因為係蔡元培好仰慕佢嘅才情。咁第三位咧就係、是、周俊啦，就是、其實係佢學生。咁、所以蔡元培都幾神奇嘅，即係我你回顧佢一生嘅時候，你睇佢一生走過嘅三段婚姻咧，好似就已經概括咗成個民國時代嗰、個婚姻觀念點樣由一個舊式走去新式。最正嘅就係佢一次過試曬好多種唔同模式嘅戀愛，私生戀都算。 你係冇想試？ 唔係即係咁講，純粹只係覺得哦，原來係有啲咁嘅嘢咯，咁樣 係咯。有個細節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咧，睇蔡元培好多即係後人嘅講翻佢，即係大家記得蔡元培有幾本書係講佢後人寫翻蔡元培啲事蹟。係 啊。 其中佢就喺親屬寫佢第二任太太，第二任太太同年嘅時候，佢有幾好，佢寫佢係咧割肉俾母親，然後讚頌佢嘅道德幾好。而我有樣嘢好有趣就係、是，佢明明係一個比較相對新派自由戀愛嘅女士，佢同蔡元培應該係新文化，但 係 當我書寫佢係點一家族嘅時候，佢又翻翻嗰種舊式割肉唔好玩啦，即係離譜啊！晚清仲割肉。即係你問嗰種嘅氣氛就係佢就係嗰個新舊之間嘅交代，就係你點樣形容一個人係嘛？就係形容佢係好嘅女人咧。佢割肉俾阿媽就係好女人。但係同我哋正話 Michael 你講，我哋希望而家講緊嗰套好女人或者好男人嘅觀念，其實係兩種唔同嘅觀念。 冇錯，即係好多時即係有個吊軌嘅情況出現，就係、是、好多時以為即係由清去民國或者去慢慢即係時間一路過嘅時候， 乜嘢叫做進步，咩叫做文明，好多時以為新就文明，西化就文明，獨立自主平等就可能文明。但返返轉頭，如果問自己一個所謂嘅 inner voice， 內心深處，竟然係割肉先至係最值得欣賞嘅地方，呢個真係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嘅。 點都唔係佢嗰個由舊入新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途徑係好好正嘅，即係你見佢第一任太太過身之後，後來佢要徵婚啦，佢徵婚個啟示佢有五點要求嘅嘛，即係第一點要求就係、是、一定要係天竺嘅。 是 即係冇前足嘅女性，所以黃祖高就係冇前足噶嘛。即係佢係書香世代，佢係讀新文化嘅，但係佢係冇前足嘅。即係呢一樣嘢係令到蔡元培覺得係好啱啊，好啱佢係啊。 蔡元培咧見過啲新文化啊，見到天竺梗係覺得天竺先美好啦。咁啊，我哋話咩周作人《婦女雜誌》中獎啊，去到話第一次啟蒙嘅就係去到日本見到東京見到。抹地啊，即係抹榻榻米個侍女天嘅天竺，佢就話第一次有戀愛的感覺。 係啦， 即係佢咁寫噶，真係當真係有我有戀愛嘅感覺。咁所以都係人嘅發現係嘛，即係由佢係制宰住嘅婚姻變成我機會揀女人揀老婆， 冇錯， 呢樣嘢都係人類嘅新發現。 冇錯，因為好多時候有選擇困難症啊嘛，係咪？咁你究竟用 現代更加係嘛？ 用啲乜嘢去選擇咧？即係當你遇到選擇嘅時候，點樣去選擇咧？即係點樣去判別新舊咧？怎樣去判別什麼叫做現代進步，同埋點樣同自己內心嗰個固有觀念去呢個即係交纏咧？呢個係有趣故仔嚟嘅。 係啊，即係望腳呢樣嘢本身喺晚清朝啊，真你要去同愛情有關係，可能去揾妓女 係啊， 係嘛？依樣依啲先去做。之後我哋都集數都有討論呢樣嘢。你要真正嘅愛情，可能要喺妓院先揾得到。嗰啲妓女都唔係今日意義上嘅嗰種妓女。咁所以你要當佢婚姻原來同愛可以結合，尤其喺民國之間嘅事。最係女人諗嘅時候，咁女人又諗乜嘢咧？呢個係我真係唔知道，好想知嘅。 係啦，所以冇錯，即係所以一路研究就係希望研究究竟男人同女人究竟諗緊乜嘢咧？喺佢面對選擇嘅時候，都面對啲西方新嘅觀念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完全接受西化咧？佢自己入邊嘅內心深處點樣同啲西化嘅觀念去互動咧？ 融合到一齊。但係我見到有陣時佢好多時最開頭都會叫女仔要諗一樣嘢，就係經濟。 嗯， 即係呢個都會係好考慮性。 你諗唔諗經濟？ 而家有啲能力嘅时候就可以唔使諗得咁长。 咁好啦，你可以选择啦。即係你有选择嘅权利啦。我哋又冇呢啲咁嘅权利啦。 唔係㗎，你都可以㗎，你可以㗎，取个有钱人。 咁 你 选择。 咁你选择。唔係啦。 咪睇下讲揀女人揀男人啦，永远都係一个说不尽嘅话题。咁除咗钱之外呢，女人应该点揀男人呢？我教唔到你㗎啦，下一节继续听。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啊，正话讲咗好多男女之间择偶啦，尤其女人点睇啦。咁亦都有好多例子咧，其实已经准备咗噶啦。Michael 想问，喂，想当时民国时候嘅女孩子点谂呢个真派嘅结婚嘅咧？ 即係當然諗就好多方法諗啦，咁但係咧特別係一啲即係識字啊嘅一啲，特別喺大城市當時上海等等嘅大城市，接受多啲西方文化、西方觀念，唔單止係諗啊，仲想問添。咁當時咧問啊，當然可以問家人啦，或者問朋友啦。咁但係咧，好似而家咁樣，都會喺一啲即係社交嘅媒體上面問嘅。咁當時嘅社交媒體咧就係當然係紙面嘅雜誌啦。頭先所講嘅啲主流嘅雜誌，譬如《玲瓏》啊、《婦女雜誌》啊，當時咧每一個禮拜咧都有啲咧詢問嘅環節。特別係咧，好似我哋喺個圖入面見到咧，譬如法律嘅顧問嘅環節啦，即係話問一啲法律問題，譬如話究竟媽媽逼我嫁呢個男人，其實我係咪可以根據法律可以揀第二個啊？咁當然啦，編輯就話俾佢聽啊，你可以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個個禮拜都咁問咧，其實佢哋開始咧唔係淨係問法律問題嘅，開始問擇偶條件，去問一啲編輯究竟我應該點揀老公，揀咩嘅老公？咁啲編輯咧就唔係淨係答法律，亦都話俾佢聽，究竟你揀邊個老公咧先係符合所謂嘅現代或者係文明或者摩登嘅要求。 當時候咧，佢哋會舉啲咩例子咧？會覺得嗰啲人係比較適合啲嘅。即係我自己過去研究前排睇咗啲書咧，關於個題目就係台灣咧，因為台灣其實受日本影響，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女性嘅選擇咧，其實就介乎喺中國大陸嘅嗰種新文化嘅思想啦，同時嗰種日本嘅當時候殖民嘅觀念去影響嘅。佢係好想嗰啲女孩子啊，你可以讀書，你可以出嚟做嘢，但係當結婚啦。 嘅時候咧，或者係出外嘅時候咧，社交上咧要小心啲嘅。即係如果唔係咧，就會俾報紙寫咧，呢叫墮落的女學生，係冇墮落的男學生嘅，或者墮落的學生。 因為所有嘅男人， 因為所有嘅男學生 default 咗係墮落㗎啦。 我嘅意思咧，喺台灣嘅例子咧，女孩子咧，佢哋可能佢哋會考慮選擇多啲啊，盡量你哋唔好咁多社交啦，就跟翻一種傳統嘅，或者你睇咗相。日本當時候係流行睇相就決定嗰、那個啊 OK 定唔 OK 就要咗個老公噶啦。咁即係但係咧喺當時候中國內地佢哋嘅選配偶會唔會考慮住哦？例如我哋呢啲有呢度好多都係老師嘅，咁呢啲人唔係好好嘅，咁樣咧係律師就 OK 嘅，會唔會係咁樣咧？ 其實咧都係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嘅，即係包括台灣，包括其他地方，譬如上海都會係受到有日本嘅影響啦，有西方嘅影響啦，咁亦都係有個腦交戰嘅情況。頭先講緊係腦交戰啊嘛，就係我一方面接受西方嘅思想，覺得開放、自主、獨立，男主外女主內係唔啱嘅，即係女人應該走出去先啱嘅，應該盡量獨立嘅，但同時間點樣唔可以？過分獨立變成墮落咧，呢、這個亦都受到自己內心嗰種即係傳統文化影響，嗰、那個腦交戰咧，會令到佢喺選擇老公嘅問題上咧，有啲好特別嘅意見走出嚟。 遠行都講啦，經濟問題都要諗噶嘛，即係都要諗。除咗咁經濟，遠行仲有咩你應該要諗？ 有啲人都會喺度研究緊、就是，就係即係你睇翻嗰陣時嘅雜誌，一定就會同你講就係佢好中意問一樣嘢，就係、是、到底你個讀者咧係咩學歷背景？即係你個經濟能力係點樣？咁如果佢發現哦，其實你哦個女仔本身原來其實你個學歷背景又唔係好高，個經濟能力又唔係好高嘅話，佢一定會叫你咧，就係、是、有啲嘢咧就譬如離婚嘅話咧，你就要考慮啦。即係譬如有陣時啲女仔會寫上去問，就係、是、哦我個情況係咁樣，我覺得我老公同我嘅感情又唔係咁好啊，或者之類啊。咁佢哋第一樣嘢，佢會叫人哋諗清楚離唔離婚或者擇偶咧，都係要諗下你自己嘅經濟環境。就係、是、你離開咗老公，你自己身唔生存到咧？所以其實經濟呢一樣嘢其實都幾影響緊當時女性可唔可以有冇得揀啊？即係其實講真，你揀你可以話啊，你揀離婚或者揀嗰個男人，你係有個選擇權。但係其實你調翻轉講，個經濟限制咗你可以作出嘅一啲嘅情況咯。 好理性啊個思考，因為我好單純地以為咧兩個人嘅結合啊感情嘅關係咧，純粹只係講感覺。 咪都係 嘅，麵包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喺民國時代已經不斷強調呢一樣嘢。 佢哋好強調喎，我覺得都、啊、真係。 咁但係麵包又唔係最緊要喎，即係我哋想象中咁緊要。不如我哋睇下下一個即係讀者來函， 我哋今日讀報嘅讀 六者來函先生嘅 講咩話？就講緊頭先遠行嗰個問題，究竟應該嫁給邊一種嘅丈夫咧？咁當然呢個代表咗城市一啲可能比較有知識嘅女性。 我哋老師有冇份㗎？ 係啦，你係咪私人咧？如果你係私人咧，就已經第一個俾人 譚家齊咪私人咯。哦，係、啊、譚家齊， 好彩唔知好多身份啊！ 好彩今日唔喺度睇啫，就話應該嫁俾邊一種幾多種丈夫咧？第一個就係私人就唔好嫁啦，因為咧吸風飲露就得，即係寫詩就得。如果養你咧就好一般。 咁譚家齊咪唔使負責咯， 淨係負責吸引路。咁所以咧，第一個佢哋講私人咧，就已經係被否決咗啦、嗯。所以咧，都係麵包嘅問題啦。咁但係因為講翻麵包，佢就話：，第二種咧，如果冇睇錯，應該係律師應該麵包 OK 啦，係咪可以食到啦？咁但係都係唔好，因為確實咧、嗯，律師太多秘密。如果你係一個鍾意八卦嘅太太咧，咁咧你遲早都係喺唔到埋一齊，都會分開嘅。咁、所以咧， 即係講思想溝通㗎啦， 溝通習慣都要配合，唔係淨係錢嘅。第三又其實有少少似而家添啊，醫生嫁俾醫生喎嚇， 醫生 麵包肯定冇問題啦，唔單止麵包添啦，都唔好，因為醫生確實太忙，好多時突然間要走去做手術，咁冇乜時間陪你，咁所以咧作為一個聰明嘅女性咧，都未必一定最好揀醫生。 好空位嘅。 咁冇咯喎， 仲有喺上海當時咧，即係啱啱工商業興起咧，咁商人咧就成為咧好多人咧，即係好想係筍盤啊，筍盤嚟嘅。咁所以到最尾佢哋嗰個讀者來函結論就係話咧，都係嫁俾商人好啲，因為咧佢又識同人相處，咁咧經濟應該冇乜問題，咁咧應該係比較係啦，比較可持續發展。 但係啲商人仲忙過嗰啲其他嗰啲工作啊。不過我哋咧好遺憾啊，我哋呢度嗰個工作咧，老師就冇份 嘅。或者即係機會不是屬於我們的咯。 冇啊，我淨係覺得。 行咯， 簡單講，個 end point 都係喺金融財進， 即係透過咁多喺咁多 option 入邊係冇一個係老師。 呢個新聞係咪21世紀先？ 或者下一個世紀都可能係差唔多。不過你見到入邊有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是、你以為誒、哎、當時係特別喺上海呢啲比較進步嘅城市，佢咪會開放女性係想獨立、想走出去、想同男人一樣強，但係其實佢翻翻轉頭揀老公，誒、哎。唔係淨係經濟最重要，或者我不如唔好靠男士經濟啦，我娶個私人啫，唔係我嫁個私人啫、我同時間我可以自己經濟獨立。佢又唔係咁樣諗嘅，佢喺經濟上都需要有依靠，喺溝通上都需要能夠做得到，但係同時間咧又覺得自己想進步走出去。咁呢個矛盾點解佢要買女性先知啊？ 係我覺得佢唔好揀私人係暗串緊當時徐志摩，係啊，即係冇啦，都係揀個建築師比較好。 聲名狼藉得幾緊要你睇，好多媒體入邊咧都不斷咁樣抨擊佢或者揶揄佢。但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問題好重要就係、是。點解經濟咁緊要就係、是、因為當你由舊入新嘅時候，即係女性咧啱啱正進身所謂新式知識分子，咁佢哋讀完書之後，佢發展佢自己本身嘅 career 嘅時候，佢仍然有好多嘅 concern。咁呢個 concern 入邊，其中一個最緊要嘅就係、是、可能有不少人係啱啱喺農村啊移動過去呢一個城市入邊，咁佢始終佢一個女仔啦。咁特別係當嗰個時代新文化運動咁鼓勵女性要獨立自主嘅時候，有部分嘅女性會選擇一種比較可能係我哋今日睇有少少哗眾取寵式嘅模式去展現自己嘅獨立性。咁所以其實喺可能佢哋處於一個好掙扎嘅環境，啱啱由舊入新嘅時候，我究竟應該我將來點行呢？家庭嘅觀念對我嚟講係咩一回事呢？我丈夫應該同我嘅關係係點咧？對佢嚟講真係好陌生啊，相對。所以我諗其實呢啲咁嘅雜誌就會可以幫到咯，即係我哋所謂重塑翻睇翻啟蒙時代啦，民國係好重要嘅一個時段。咁其實佢哋扮演一個角色好緊要。 同埋其實我諗嗰陣時婦女係幾有憂慮嘅，因為咧當時你會睇啲雜誌，佢好多時第一句就寫話唔知點樣同屋企人講。唔知問邊一個好，所以佢哋就會揾呢啲雜誌嘅編輯，因為佢哋會覺得啊，呢好似一部百科全書咁樣，我 search 佢哋，咁佢就知道點樣做。所以你會見到裏面問嘅嘢咧，佢會其實都有陣時寫得幾詳細，有關於譬如佢哋自己嘅資料背景啊，或者係一啲佢哋真係會疑慮嘅嘢啊。咁當時我其實睇嗰啲有啲都幾特別嘅，有啲就真係話，譬如我。要揀老公嘅時候，到底個老公要點樣好呢？甚至乎你會睇到裏面有啲教人咧，即係教一啲人點樣做老婆。其實嗰做老婆嗰個 point 其實都好值得去諗。我哋睇落去就覺得，喂，好簡呢樣好簡單。佢會教你咧，就係譬如老公放工翻嚟，你要同佢傾下偈，要了解一下佢。咁我哋就會有個感覺就係乜唔係要咁樣嘅咩？咁但係原來嗰陣時佢會寫出嚟教人嘅。咁其實係咪一個從另一方面去反映，就係當時其實新女性有機會嗰個讀者可能係一種舊式嘅女性，佢可能係介緊一個新式嘅老公。 唔好話到今日啦、小毛上完六個鐘俾學生揼完之後，翻到屋企成日灰曬咁同佢傾偈，好難噶嘛，有乜好傾咧？ 所以 俾我食白蛋飯先。 我已經好盡力。 仲傾有咩好傾？我講九個鐘書啊，大佬你唔好同我收聲。 我已經好盡力唔將啲負能量帶翻屋企噶啦。 咁但係其實同啲院長講好啱嘅，即係。關於呢個即係女性嘅現代女性嘅一啲憂慮，即係其實一啲其實主流嘅所謂嘅學術嘅論述咧，關於晚清民國婦女史，其實都係講緊點樣去解放女性啊。咁佢個憂慮其實講得好少，譬如由秋瑾一直講到去民國咧，都係講點樣去強。點樣去出去？點樣去打敗男生啊？咁但係其實佢嘅憂慮好少。譬如其中一個憂慮，我哋睇呢個圖就知道啦。即係當你好強嘅時候，譬如話頭先小毛講有啲新嘅 career 啊，譬如女律師係新嘅，女醫生係新嘅，女記者係新嘅，女教師係新嘅，做到嘅時候。咁佢點咧？呢、這個讀者內涵就話：，當女律師找不到丈夫，即係呢個我唔知係咪而家都有咁嘅情況 啦。 我希望冇。但係咧就係、是、佢就係話：，好獨立啦，好中意拗啊，好中意討論啊，好關心時事啊，好走出嚟嘅時候咧，到最尾佢發覺自己過咗適婚年齡，揾唔到老公嘅時候，呢、這個嘅憂慮咧，其實好多時喺當時嘅一啲婦女雜誌入面咧，都會見到嘅。 這個例子其實看到一件事，就是說當時很多這些學歷很高的城市女性，她面對的困難就是她不同以前是說有出即係有嗰個叫做媒妁，就算你幾叻或者點唔叻都好，都會屋企幫你安排咗。而家就冇咗呢個選擇啦。咁啊，去到 我最近睇台灣嘅例子有個得意嘅就係呢一啲有學歷嘅人咧，其實到最後咧，佢哋都會係考慮過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去決定佢嘅老公，其實就係翻翻去一個好傳統嘅做法，就係、是、門當户對。咁你會睇翻佢哋有學者研究過對比咧，一啲最出名嘅女性文人，或者一啲喺台灣出名嘅一啲女性嘅時尚女性啦，佢哋最後結婚嗰啲咧，全部都係學歷一樣係咁翻高嘅，一樣係咁上下，即係唔會去 係咪即係私人談家齊？ 即係類似啦。咁你令到佢個選擇咧，其實翻翻去雖然佢冇咗嘅，佢哋叫做自由戀愛嘅，即係或者叫做戀愛去定結婚嗰個論述係出現嘅，但係實際上。那個結果是好像回頭路的，即是結果女性選擇權都是去回好像門當戶對這個話題，或者是我們揀回一些都是有這樣的背景的人。 不過呢，你看回頭先那個展報上面講到呢，因為你想你可以想像就是其實以前那個婚姻的觀念呢，其實女性23歲就是一個最好結婚的時間，所以其實當你要真的讀完律師出到來，其實佢已經真係過咗適婚年齡㗎啦嘛，咁所以變咗就係你會好難揾到老公。咁而你其實睇翻都悲哀地就係睇翻而家其實有類似情況，因為女性始終學歷太高都會有一種壓力嘅。 所以仲有揀一個得閒嘅唔使做嘅，本身又有錢嘅，陪曬你嘅，仲關心你嘅。咁呢啲時候咧，可能要父幹或者爺幹。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我哋之前都成日都講明清時期啊，有啲嘅即係三言兩拍嘅小説裏面有好多呢啲咁嘅男女之間嘅愛情故事。咁啊，亦都呼應翻樂言正話都有講過，就係、是、女人個恐懼就係、是、遇到墮落嘅男生。咁啊，嗰啲嘅上京考科舉或者你有秀才在身嘅咧，同個女仔一夜風流之後咧，有咩事咧就爬牆走 嘅 喎， 唔係會留低一句承諾嘅，你等我三年，係啊，等我翻嚟高中之後， 咁然後咧就係杜十娘老陳百寶箱啦，咁啊杜十娘係名妓，咁啊有錢啦，咁就二求冇嫁寶。難得有心郎，有心郎，即係有心。你好多當時係講嘅好重要嘅嘢，即係當你有經濟嘅時候，你想揀嘅人係一個有心嘅人，而有心人係好難得。咁有心啊，好難判斷嘅，應該點做咧？ 冇㗎，而家就我好多人，我身邊好多朋友都話，其實男人咧就都會有變心嘅機會嘅，所以其實靚仔咧同唔靚仔咧都冇乜分別。咁既然 都係會變心， 係都會變心嘅話嘅情況之下，咁啊梗係揀個靚仔啦，至少享受下先啊。 好識享受啊， 都有啲道理嘅， 有啲道理有道理。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不斷擁有啊。 咁又唔使不斷嘅。咁當然，如果擁有個好嘅就唔使不斷。你就有將自己啲嘢講出嚟。 唔係，我問下你係咪咁睇啫？ 我絕對唔係嘅。 係啊，即係嗱，簡單講就係男女呢個部分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雙方互動嘅結果。即係你唔好覺得係一個被動啊，個女人就只係被欺負，或者男人只係被欺負咧，咁嘅觀點咧都係唔會，佢哋之間係大家都有選擇。 冇錯，譬如好似頭先遠行小毛講，大家講享受，大家個享受嘅可能定義同觀念都唔一樣。係啊，即係我哋今日同以前咧，所謂即係覺得已經有好好享受嘅婦女，究竟嘅生活係點？可能同而家嘅睇法唔同嘅喎，可能未必一定要靚仔，有啲未必一定要麵包嘅。譬如我哋睇翻民國時候一啲嘅社交媒體啦，睇翻當時嘅雜誌啦，這個雜誌就講緊點為之係好好享受嘅一個主婦啦。佢就話咧，我點樣揀個老公咧，我嘅生活就係非常之好享受啦。就係佢本身同佢先生咧都係一個教師嚟嘅。咁咧就大家就結婚啦。咁咧一個就教文科嘅，一個就教音樂嘅，個太太教音樂嘅。咁結咗婚之後咧，佢嘅生活就好美好啦，因為咧佢就可以選擇咧唔再做 full time 嘅工作，咁就選擇做一啲我哋叫咩啊？斜洞人啊，即係自由身嘅工作，即係久唔久教下 part time lecture 啊咁啊，咁咧繼續教音樂啦。咁啊，先生啊，梗係固然要繼續去工作啦。咁咧佢平時咧就喺屋企咧就冇細路嘅，不過都打理家頭細務啊。準備晚餐，丈夫翻嚟可以食啊。咁咧如果係唔係好忙嘅話咧？丈夫改簿嘅時候，佢就可以喺側邊拉下小提琴啦， 好悠遊 咁啊，俾先生享受下啦，自己又享受下啦。如果唔拉小提琴嘅時候咧，老公忙嘅時候咧，可以幫佢改下簿啦。咁佢就覺得如果咁樣咧，就係一個好美滿嘅生活。但係同時佢話好重要嘅就係咩咧？我同我先生喺家庭入邊咧，唔好以為我哋經濟我會依賴佢，但其實咧我哋都係平等嘅。喺屋企使嘅一分一毫咧，老公都要問過我嘅。 咁所以咧又得到享受生活，又得到獨立自主，又得到平等。正啊， 傻啊佢！ 我睇落去直情系一个当时嘅中产生活嘅理想嘅途径，即系佢系一个想象嘅出嚟嘅。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有呢一张画片有时有啲怀疑啊，即系我觉得佢多少都系有编辑嘅想象喺度。点解咧？就系、是、嗱，我有一本咧就系、是、中译叫《是》嘅杂志啊，《是与否》啦，就系90年代好受欢迎嘅叫《是》嘅杂志啦。既出中文冇出英文 啊，出英文就唔得噶啦。 咁《是》嘅杂志里边咧，有啲嘅爱情信箱啊。咁咧，可能大家后生都睇过爱情信箱，讲啲男女之间嘅事，有啲爱，有啲系同性有关。但系嗰啲嘢其实系我一个同学写。毕咗业嘅同学，佢入咗去做，其实佢亲手写，其实佢唔系寄信， 即系好多故事都系佢自己创作出嚟， 系啊，就系、是、一个女孩子嘅创作嚟。咁我成日觉得即系会佢咁理想嘅生活，多少都可能有佢嘅即系背后一个想象。咁而嗰个想象咧，唔代表冇效，因为嗰个想象系被集体认受。因为动子登出嚟之后，大家觉得哇，依个就系我哋心目中嘅理想生活啦。我一定要拣一个欣赏我小提琴嘅男人。 但系呢个都真系，而家好多女性都好理想嘅生活嚟。 你都好羡慕嗰个老师啊！ 系啦，又可以拣做，又可以拣唔做，跟住有经济独立，跟住仲要话个老公使嘅钱都要问过佢。你谂下几有大权在握嗰种感觉，即系所以其实系我估佢都美化得好犀利。 你系咪谂住系咁啊？你嘅计划系咪谂住咁？ 冇噶啦，而家我冇咁样谂到嘅，我好 enjoy 嘅。 所以成个当时候二三十年代嘅环境咧，就系、是、女性咧，其实鼓励佢有一定程度嘅经济可能独立，或者一个佢可以喺社会里边有工作嘅权利。但系好关键嘅，留意到就系唔好咁出风头，即系唔好都系有啲家庭嘅岗位咧，希望佢去 keep 翻住好好嘅。咁所以成个城市咧，好重要就系啲女性咧，就头先点解讲堕落的女学生个 point 就系咁啦。点解佢哋堕落啊？因为佢哋自己走出嚟社交，走出嚟个社会度好做好啦，可能好前线嘅嘢，可能解放女性嘅运动呢啲，或者纯粹可能做一个好独立嘅工作，呢啲就被视为啊你就麻烦啊多余啊。但系如果你可能做可能好简单嘅一个售货员，或者一个可能系做一个简单嘅卖嘢嘅人，咁但系你有经济独立，但系你又有翻入去家庭岗位，呢、這个就好似叫理想嘅途径啦。咁我自己头先点解我今集会讲台湾都，因为就系为咗 Michael 呢个例子，我特登睇翻啲日本同台湾嘅女性史嘅书咧，发现咧原来日本殖民嗰个帝国嗰个系统啦，包括韩国都系噶，女性都系开始其实比中国嘅女性多咗好多活动，但系其实个活动嘅条件咧就正如头先所讲，系用嘅啫。即係佢用於係有助於個社會發展嘅，用於有助於個殖民帝國嘅發展。例如可能你入工廠做工廠妹，或者你去做 sales， 咁啊解決咗啲男性工作，即係男性唔想去做嘅一啲嘅工作。但係千祈唔好太前，一太前咧就墮落噶啦。咁啊有一個例子可以補充，好好笑嘅就係有兩個台灣當地嘅精英男孩子咧，就帶咗五個女孩子咧，就漏夜咧就坐船去廈門玩。咁好自由戀愛啊，或者自由朋友嘅啫。但呢件事咧，俾人揭發出之後咧，就成個台灣當時輿論咧，無論係日本方面嘅日文嘅報紙啦，或者係一啲舊派嘅知識分子啦，所有人都係鬧你，唔係鬧嗰兩個男仔， 鬧嗰五個女仔啦。 係啦，嗰五個女仔你搞乜嘢啊？或者發生啲咩事啊？咁呢個就叫做僵化戀愛事件啊，係有出名嘅。咁而後來咧，呢、這個事件咧就反映緊當時候嘅女性解放運動喺殖民個空間裏面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挫折。咁其實反映緊一樣嘢就話性女性佢哋嗰個其實都係有一個被嗰個傳統嘅文化或思想包袱，佢冇辦法完全去突破或者擺脱。 不過我有少少未必一定完全同意陸瑩嘅講法，即係頭先嗰個墮落論咧，即係好多時係一個男性觀點嚟嘅。 係啊，冇錯， 你走出你墮落啊嘛，因為我想你翻嚟啊嘛。咁但係而家我想講嘅就係咧，女性點樣去逃離呢？點樣去包裝呢個傳統嘅所謂包袱或者責任咧？佢就唔會用墮落嚟去包裝嘅。 當然， 佢唔會覺得出嚟墮落，但係佢覺得翻嚟咧喺屋企做多啲嘢咧，呢個係更有利益。更過癮或者更傻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有一啲雜誌我可以睇翻就係、是、會講點樣教人做一個聰明嘅主婦啊，聰明嘅主婦佢就唔會話你你出去就墮落，佢唔會咁樣講嘅，佢會覺得點樣翻嚟先係聰明？你哋覺得點樣做一個民國嘅主婦先係聰明咧？你會覺得譬如你哋估下，你覺得？點樣做呢？一定唔會係做律師係聰明啦， 識得翻屋企嘅 嗱，識得翻屋企，翻屋企做乜嘢咧？ 要 其實有啲 處理家務 都係有唱夫教子嗰樣嘢。 唱夫教 係 咯， 仲有咧， 整個舒適嘅屋企俾個老公 都啱嘅，都 只係落個陷阱俾我哋幾位男主持喎。 係啊，而家係啊， 俾你發現。 所以卓然就冇回應過卓然，由頭到尾冇講過嘢。 成集公正 係我哋衝出嚟講啫嘛。 當然咧，有幾樣嘢，即係當然要煮餐好嘅飯啦，即係唱夫教子啦。另一樣就係要管好屋企嘅財務。 嗯，系啊， 即系做一个好嘅屋企掌柜咧，原来喺即系民国初期开始咧，即系女性已经好重视呢个责任，呢个系自家好紧要嘅管账啊，管账应该系管得好嘅。另一样有时会讲就系、是，唔好当面闹老公，唔好喺众人面前 系落佢， 系啊，佢讲笑嘅时候咧，就算唔好笑咧，都笑下。 我非常同意嘅讲法， 唔好 讲影住落我嘢，点解你咁同意？ 唔好突然间咁憎我咁表现， 前嗰部分非常之。嘢即係 管墮落喎， 唔係管財政嗰部分， 佢唔係墮落嘅墜落，即係跌落。不過到最尾講翻轉頭咧，頭先好似小毛或者係主難講，到最尾咪即係變翻相夫教子賢妻良母咯。係 啊， 咁但係最有趣的地方就係相夫教子賢妻良母就係新文化運動，新 最打到 最要打到 最要打到嘅嘢係。 而家發覺，咦？翻翻轉頭又唔係好墮落喎，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即係最有趣嘅地方啦。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有睇過一啲雜誌，其實我會成日覺得咧裏邊咧有好多傳統觀念其實突破唔到。我記得有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喺《玲瓏》裏邊。咁啊有一個咧係阿姑仔寫上去又係問嘢，佢就話咧知道咧佢阿哥咧就同阿大嫂要離婚。咁咧，跟住之後咧，離婚嘅原因係咩？就懷疑阿大嫂咧就並不是處女。咁而點解唔係處女？咁佢就因為礙於羞怯，就唔敢問屋企人。咁所以就寫信問阿編輯。咁佢就話咧，因為阿嫂咧嘅胸部咧就頗大。咁喺當時嘅人嘅觀念嚟講咧，個胸部咁大咧，佢應該係曾經發生過一啲性行為啦，或者係生育過。咁所以咧就因為呢個原因，佢阿哥就要同佢阿嫂離婚啦。咁跟住咧，但係個編輯答翻嘢亦都好得意嘅。咁首先就解釋翻俾你聽，就係話個胸部太大就唔代表一定佢唔係處女啦。咁但係佢都教佢就係話咧，你一定要同呢個被離婚嘅阿嫂咧，就一定要去律師樓簽訂好曬啲聲明。咁同時咧，亦都要小心咧，就係佢會利用，即係佢會隱瞞自己已經係失婚嘅事實，就再去做，再去騙婚啊！佢嘅意思係，所以裏邊其實你會睇到幾個點係好得意，一個就係、是。大家其實表面上就好似突破咗一啲嘅框架，但其實到最後嗰個精粗嘅觀念係走唔出嘅。咁同時咧，另一樣嘢咧就係、是、當時即係嗰個結婚制度之下咧，其實一個失婚嘅婦人其實係好難再婚。咁所以變咗佢嗰個編輯裏面就話你小心咧，佢就會再去呃人哋另一段婚姻。 是啊，所以即係以往呢啲喺當時咧話係唔係處女所以要離婚呢、這個都多嘅，都多嘅，都多嘅。我見到好多呢啲即係所謂嘅讀者專欄啊，都會有講呢啲例子。當然都係好不幸嘅例子啦。咁但係當時候咧，除咗女性覺得不幸之外咧，其實男士同時覺得不幸嘅，即係佢即好似你個例子，佢會覺得被騙。 哦，係啊， 就算唔係被騙都好咧，佢都會就算唔係咁嘅事發生，如果係一啲頭先講嘅，女士如果係富閒在家啊，拉啊小。都系冚啊， 冇乜嘢做啊！ 男人反擊 係啦，冇錯。原來有一啲雜誌都會俾男人去宣泄嘅嚇，咁啊男人反擊，咁就話咧，男人如果面對咁嘅情況之下，係咪唔傻咧？即係話，你又覺得自己要平等獨立，但係你又唔需要貢獻財務，咁我哋應該點做咧？呢、這個就叫做呼籲男人應該全國男人罷工。罷工唔單止要罷工，唔單止唔做，仲要係咧，如果女性係唔做嘅話咧，佢嘅屋企咧，即係外父外母咧，應該要補貼 去支持， 係啦，同埋咧，即係照顧仔女嘅責任咧，都應該係一半啊。咁啊，大家開支嘅責任咧，都係一半。咁所以你見到咧，開始慢慢咧，有男性對於女性諗法嘅一啲反應出嚟啦。 好似福音咁啊！先聽到 全國罷工， 係啊， 等咗好耐啊！ 因為個話題，所以唔知講咩好。即係再背一次嗰首我最中意嘅歌《男兒啼積保家眷，兒啼妻哭，內心凌亂》，都係要翻工啦。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講起民國時候嘅男女擇偶啦，咁啊令我諗起咧，即係我之前喺社交媒體咧就做過一個書介，就係、是、講楊秀瓊呢位游泳女將嘅一個故事。 女飛魚 係女飛魚，佢其實游水相當之叻啦，而且自己因為三十年代都成名，亦因為喺三十年代成名咧，亦都俾蔣介石新生活運動咧標為一個好成功嘅女性、嗯，因為佢好健康、好好，亦都好靚嘅一個女孩子。咁然後佢。佢好應該好有條件擇偶啦，佢點樣佢都揀啦，佢亦都有經濟基礎，佢應該亦都有知名度好高。但結果咧，佢揀咗一位都叫門當户對嘅，就係、是、一位騎師做佢嘅老公。咁、但係個故仔都唔係好好嘅，因為佢之後俾個老公暴打，又係離婚。即係我想諗就係、是，即係當時民國嘅女性都有個困境，就係、是、我哋揀男人。翻返一個自由戀愛嘅框架裏面揀男人嘅時候，你就直接面對呢啲問題，就係、是、嗰個社會仲係舊社會，嗱離婚嘅壓力、養嘢壓力好巨大，但同一時間你面對緊一個赤裸裸嘅即係男女之間決戰。我之前都講，男人全部都係衰噶嘛，咁所以係咯，即 係default 係衰噶， 係啊，佢設定嚟噶嘛，咁所以你個女性必然係面對住一啲嘅困境喺入面。 冇錯，咁啊，即係唔單止女性面對困境嘅，即係男性面對女性嘅困境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困難， 可能被暴打嘅 ，有冇抗暴咧？有冇抗暴咧？啲男性 咁，但係好可惜嘅，即係當時咧，即係其實抒發女性感受嘅雜誌好多，譬如主流之類《玲瓏》啊，婦女雜誌啊，等等啦，因為由一路由新文化運動以嚟咧，即係女性都係一個被害者嘅角色啊嘛，即係佢嘅聲音就係解放嘅聲音，佢嘅聲音就係現代化嘅聲音，總之咧佢就係一路以嚟權力被剝削。所以要被解放，咁、所以咧，所以點解會敗 default 咧？男性係壞人咧，因為其實係有原因嘅。咁、但係呢個 default 咧，即係男人嚟講咧，都要揾呢個地方去抒發。咁啊，慢慢，其實又喺二十年代尾、三十年代頭咧，開始有啲雜誌咧，竟然大膽咧講男性嘅一啲心聲，但係咧就唔係一啲專門嘅男性雜誌。咁所以你如果你喺30年代開始咧，你會發現咧，突然間出現咗好多新式嘅漫畫，當然啦，即係可能小毛都會知道，漫畫係突然間係喺民國嘅中後期會好流行啦，好多漫畫嘅雜誌啦，咁好多咧都會出現咗呢一個標題嘅漫畫，仲要係唔同人去畫都寫呢個標題， 呢個標題等我講下，叫怕老婆， 大聲啲講多次， 怕老婆， 怕老婆會點啊？羅樂言 唔知 係嘛？唔 係 嘅咩？ 怕老婆係by default嘅，冇話點嘅， 但係都可能發達嘅，因為咧其實咧呢一類嘅雜誌，如果你睇到個圖咧，其實一般嚟講都係講啲中產比較有錢，可能係發咗達嘅老公，但係咧佢哋咧喺佢哋嘅家庭以外咧就做老闆啦，擔翻歐大雪卡做總經理啦，但係翻到屋企咧就做鵪鶉啦。咁呢個就係講鵪鶉嘅故事，係啦。咁譬如呢個故仔講咩咧？故仔啲有趣嘅，即係翻到屋企諗住唞下啦，喺梳化度咁啊，老婆就話：呢樣嘢未執啊，嗰樣嘢唔擺好啊。跟住佢話：好啦，我都係揾個朋友講啲嘢先。同邊個朋友啊？講啲咩啊？咁都係唔講啦。咁跟住話：我都係出街啦。咁出咗街啦，出咗街就去咗一啲即係當時上海好流行嘅一啲會所啦。坐低見到另一個朋友，可能老兩咁啦。老兩做咩事見你悶悶不樂坐喺度嘅咁樣？老兩話：唔開心啦。啲咩事唔開心啊？跟住老兩話：我唔知點解老婆成兩個月冇同我傾偈啦。跟住個主角就話： 咁好咯，咁好。 你哋哇，又係陷阱嚟㗎，係 佢又 俾陷阱 我哋 拆 多， 係 因為小 毛 研究漫畫，所以 拆 多 知道 答案，知道咗 個結 果，冇錯，係啦， 唔係咁，唔係個框架係咁嘅，即係佢 又衝到出 節都講， 翻出事，等我戴翻個頭盔先， 戴翻個頭盔面罩 full gear 先，係啊，嗱，即係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哋之前啲節都講啦，經濟嘅嗰個家庭嘅持家可能個女性喺度，咁你持家被制裁啦。咁啊，相夫教子嘛，好多時仔女咧都係同母親係比較親啲，咁可能仔女嘅即係嘅教養或者種種部分咧，女性咧都係有一個即係主導權啦。咁啊，男人喺呢度咧有啲被動啊，咁就同即係所謂嘅家公家婆啦，即係同你嘅父母啦，同埋你嘅外父外母之間嘅關係咧，好多時候你個老婆咧都係有一個主導權喺度在帶住。咁你剩翻啲什麼咧？係嘛？即係剩翻個位俾你坐喺度， 剩翻個擺家私。 我講緊個漫畫，唔係我哋啊，乜同我哋現場 好幸福㗎。 你到佢講啦，你快啲俾機會。 所以我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嗰個你喺裏邊點解係話怕老婆？其實有一個現實嘅原因係同埋一個框架上面係有現實原因。係小毛繼續講我哋宣言。 冇嘢補充。不過我覺得其實男性即係可能我哋又未至於用反擊啦。即係你就睇到成個民國時代，當我哋講緊你對個新文化嘅追求， 因為其實女性一開始，譬如1919以後，那個浪漫主義好激動噶嘛， 嗯、 即係女性佢會湧上出嚟，佢哋好明顯要爭取翻自己嘅嘢。咁其實通常你睇翻思想史嘅角度都係咁樣噶啦，一波好浪漫嘅之後，就會有少少保守主義推，即係湧翻上嚟。咁、嗯、喺三零年代，特別30年代中以後，即係新生活運動啦，或者係蔣介石，其實我哋而家都知道佢喺三零年代中，其實佢自己嘅位置、嗯、本身係有曾經係有被動搖嘅呢個危機。咁所以佢都會鼓勵翻一啲，譬如讀經啊，即係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幫佢搞佢讀經運動啦、啊。新生活運動入面其實我哋都見到好明顯有儒家嘅傳統啲元素出翻。咁、嗯、所以我哋姑且唔好話男性嘅反擊啦，我哋係一個嗰個反思維出翻嚟，即係經過咗10年嘅好浪漫之後，好激情之後，去睇翻其實可能女性亦都譬如我要知道羅拉出走之後怎麼辦？ 係啊， 係啊，咁跟住佢仍然係要揾翻個位置。咁男性亦都要開始去反思翻，其實我哋傳統對女性嘅嗰種態度究竟應該係點樣？咁怕老婆可能係一種表達啦，即係其實唔好用怕啦，尊重咯，即係兩性之間嘅尊重喺40年代之後就開始慢慢咁樣牢固咁見到出嚟。 但係呢種咧， 你真係頭盔高手嚟㗎， 唔好咁講。理性，大家理性討論和理非非啊嘛，係啊，唔好咁激進， 刀槍嘅， 係啊，冇錯係。 唔係，所以但你亦都會睇到呢種怕老婆嘅形象，其實影響到而家，好多人都仲係會有一個感覺，就係上海人係怕老婆。 冇錯，其中一本咧，即係應該係90年代出龍應台即係教授出嘅書咧，佢、嗯、哦上海人嗰本書咧，其實佢入邊都專門講，佢覺得啊，點解？上海人是咁怕老婆嘅咧，咁呢個未必係真係事實，但係嗰個印象係去到90年代都仲有。 你講開上海人咧，咁、嗯、我有位老師咧，許姓嘅老師啊，唔講邊個，咁咧佢 唔好講， 係啊，唔好講邊個，咁佢咧係上海人嚟嘅，咁佢自己有關於一個所謂男女之間嘅，即係所謂咪權力嘅問題，佢都當時都同我哋傾過，佢話。佢試過喺一間超級市場度買嘢，咁佢有位學生喺當時喺隔離，咁就係香港人嚟，咁就同老師講：你唔好揸住個超級市場嘅袋，佢話咁樣好唔好睇咁樣。咁我講許老師即刻話：咩？點解？當然佢普通話點解唔好睇？有乜唔好睇？我去超級市場買嘢，我自己拎翻，有咩唔好睇？我問：我話上海唔會上海人唔會咁諗，覺得呢樣嘢係唔好睇。咁但係揸住一個超級市場袋唔好睇。深刻，我諗香港人男人係明白我講乜嘢，即係佢哋，我哋多少都明呢樣嘢係代表啲乜嘢。但係依一個可能就係文化差異，所有人可能對依一樣嘢佢哋唔覺得係有問題，咁而可能俾外邊人睇到覺得你哋係小男人，咁依個可能就係個印象嘅來源，佢哋都唔 care， 所以先係。 其實就等於而家好多我哋有時女仔坐埋一齊都會講一個問題，就係個男朋友或者個老公應唔應該幫個老婆或者女朋友攞手袋一樣。 嗯， 即係有啲就會覺得，其實唔係幾好睇。即係你知道有時女仔手袋粉紅色咁樣，個男人咁粗礦咁，好似佢咁樣無端粉紅色手袋咁樣，好怪 㗎。O K 嘅， 睇得出啦， 睇得成身 粗皮啫，我 係嘛？唔係，即係都係一個，即係都會諗咯。即係有啲就話呢個風度，咁但係問題有時真係覺得好似唔係幾好睇啊。 不過我哋又唔可以即係過度標籤上海嘅男士啦，亦都係大男人同小男人咧，確實都係好睇咩時代咩觀念。我哋以為咁樣拎袋係小男人，但係其實咧上海先至係接受西方所謂開放觀念最新嘅地方，佢哋先係大男人。 即係你覺得你咁諗係你舊世界？ 係啦，你舊世界可能你小氣嘅男人，小氣男人。 應唔應該拎手袋我就唔知啦。送手袋係一定應該嘅。 我贊同。 我估。 咁所以咧，嗰陣時究竟好多嘢係咩應該做，咩唔應該做咧？都透過好多即係反思同埋衝擊嘅過程咧，去微調嘅。好似頭先小毛所講，即係浪漫主義之後，一定有一波即係保守主義。但其實男士都係嘅，男士頭先我見到好多。一啲讀者內涵好似好多好多嘢要投訴啊，好多嘢要申訴啊，或者反擊，但其實佢自己都有啲包袱咧，係撇唔開嘅。譬如我哋講，除咗頭先一啲漫畫之外咧，其實喺30年代咧，有一本雜誌好即係好短命嘅啫，就叫做男朋友。 講咗個依個圖，依個圖係咩圖啊？依個圖， 我呢個圖咧都係延續住頭先咧，即係怕老婆嗰個漫畫，就係咧都係繼續講反擊嘅。咁咧變咗彩色啊，呢個就係即係所謂嘅現代啲啦。咁啊叫黃先生，咁黃先生咧係當時一個好出名嘅漫。漫畫家咧，葉淺宇去即係創作咗好多年，後屘就變成一啲舞台劇啊，甚至乎有電影添。咁其實主要都係講咧，即係新式嘅城市嘅夫妻關係。咁呢個講咩？呢個就係其中一樣都可以值得討論嘅，就係你個老婆咧總係好關心自己身邊咧同咩朋友去街嘅咧。 呢個係佢權應，呢個係佢應有嘅權利嚟嘅。係 你應該值得尊重， 值得尊重嘅。 呢個係關心， 係關心。 呢個就講個太太好關心佢啊，同邊個一齊啊，仲 同呢個 uncle 一齊嘅時候，又同佢講過啲咩啊？跟住問下周邊啲人，佢哋係咪真係講過嗰啲嘢啊？就好關心嘅。 問下周邊人，你係咪真係同佢一齊啊？ 推恩，你朋友就即係我朋友，有唔有依個人之有。 啊，頭先 Michael 講嗰個 男朋友又點啊？ 我覺得名好有趣喎。 呢個男朋友咧，亦都係延續嚟嘅。三十年代有個好短命嘅雜誌叫做《男朋友》，咁咧就專門咧就希望咧去幫男士發聲，就覺得即係做現代城市嘅男朋友咧，係有好多即係壓抑嘅心聲係需要講嘅。咁亦都係試圖有少少數女朋友嘅不是啦。咁啊，但係呢段嘅雜誌好可惜，因為可能即係受眾唔多啊，讀者唔多，兩年咧就完。 敢睇唔敢買啊？係 唔可以擺喺屋企嘅嗰啲報紙？ 你帶翻屋企俾你嘅主人見到你有份咁樣嘅刊物，咁你居心係乜嘢？ 你咪想讀啊？ 係啊，你咪想發動？ 唔係，但係我懷疑佢會唔會其實俾女仔睇？ 誒都有可能， 係啊， 佢哋咩內容？ 教翻啲女性， 教翻啲女性 點樣做女朋友。 所以有趣就係個內容，內容咧有時就唔係淨係講反擊嘅，有時都會反映咗啲包袱。譬如話，同時間當然佢會話誒點解我會被管啊？點解女朋友咁多聲出啊？但同時間咧，佢亦都會話如果你想娶個好嘅女仔咧，或者好嘅女朋友咧，你自己應該讀多啲書，你自己要揾多啲錢。其中有一個又係讀者來函就話：，朋友同我講啊，如果我想娶大學生咧，我一定要自己讀大學，我一定要，如果係娶本科咧，我會讀碩士；如果娶碩士咧，我會讀博士，咁先可以娶到。如果我大學都未讀咧，我都係適宜娶個工廠妹啦。點解咧？因為佢起碼可以幫補下家計。 所以其實呢個就正正翻去我哋頭一兩節都提到話，男女關係最緊要翻到最後又有一個門當户對，即係男性嘅門當户對嘅定義，當然就唔係講緊純粹嘅啊，我要 對等 啊，但係一定要係嗰種 係我要高過你少少啊。 咁我先係啦，呢個就個矛盾所在咯。即係初中我哋話男士想反擊嘅時候，想變翻平等啊嘛。但係到到佢話想點樣可以娶到一個好嘅女朋友，或者係合適娶到個女朋友，佢又覺得自己係要可以照顧到對方， 係啊， 咁所以咪有少少自我毀滅咯，係 自我毀滅 都係嗰句啦，被設我男性嘅設定係自我毀滅嘅喎， 同埋自殘 啊嘛，點啊你哋？ 咁 OK 啊，我睇到咁多男人中意自我毀滅同自殘之後咧，聽到佢哋講咁多嘢之後咧，到時一齊大家睇下咧，佢哋嘅老婆點反應啦。我哋下一集繼續再講落去。 仲有冇？Thank you.